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球場啦，就今晚主持陣容有四個啦，阿維啦、卡肥記啦、就 Tony 咧，同埋呢個無國界戰人嘅阿咪。 掛住卡神嗰陣 啊，餐爹同埋禮拜四都會拍佢嘅。OK， 即係都係講句啦，即係除咗支持我哋熱血大球場之外，都要記得禮拜一晚八點簽咗我哋無國界戰人嘅。好，讀一讀啊呢個台務公告先。八月十七號嘅時間，我哋普羅咧就搞一個暑期流浮山海鮮一日遊嘅活動，九點半至四點啊，九點三就係呢、這個。黃毓民議員元州村辦事處或者係紅磡辦事處集合噶，咁當日嘅行程包括係呢個樓平山博物館啦，豐富嘅海鮮午宴、流浮山自由活動同埋呢個錦田鄉村俱樂部噶。費用方面咧就係普羅之後會員就108蚊，非會員咧就118蚊嘅。咁報名方法咧就可以親身上嚟我哋呢個普羅嘅寫字樓啦，或者將相關嘅費用存入呢個普羅之後嘅支票户口，咁係東亞銀行户口527-600-2009-8嘅。咁喺收據上面寫翻閣下嘅姓名同埋聯絡電話號碼，之後咧就請以 WhatsApp 傳真去普羅之友嘅熱線，6122-8023呢個就 WhatsApp， 或者傳真去我哋度24673988，查詢電話打翻6890-6990揾阿Yvonne嘅。咁當日咧就會提供呢個豐富嘅海鮮午宴噶。OK， 咁就時間關係，喺我優上先講一講卡卡亞轉會嘅新聞。咁呢個卡卡亞咧本身嚟講就之前嚟講係借用咗去大阪櫻花噶啦，咁今季咧就啱啱正式就落手轉投啦。咁應該咧就係冚翻外援位嘅，咁但係咧就。好老實啦，對於呢個卡卡亞表現咧，就喺亞冠嘅表現就真係不敢恭維，大家亦都唔好對佢寄望咁高啦。始終嚟講，佢傷完之後咧，都曾經一段時間流落呢個地區聯賽都幾大鑊嘅，即係有料都唔需要踢地區聯賽啦，係咪？大家可以向右少少坐嘅 ，OK。咁就所以變咗嚟講，對於卡卡亞呢個情況咧，就希望嚇可以打到去呢個哈法柏林當年嘅水準啦。不過就。都非常咁漫長噶啦， 即係佢最好使好用就係地方就係多功能啦，中堅踢得，防中踢得啦，同埋喺日本聯賽照計，其實如果攞翻當年少少七成水準都應該夠用嘅，我諗。 你這鋪話法咧就真係要戒下啦，即係喺亞冠都好多甩漏嘅，老實講咁啊。Anyway， 希望佢唔好再咁多傷啦。始終球員嚇、即係傷患，其實我程度上係一個球員生涯嘅最大敵人嚟嘅。好，咁我哋講一講今晚嘅事情先。嗱，今晚嚟講咧有一場大波嘅，咁就係呢個歐洲超級杯嘅時間，咁就係呢個西超打比嘅。手足下一幅相唔該。哇！喺突然間影到我， 有冇 自己下一下 ？OK， 唔該曬。就係皇家馬德里呢個應屆嘅歐聯冠軍迎戰呢個西維爾呢個歐霸嘅冠軍嘅咁樣嘅。OK， 講翻少少資料先。咁就皇馬近三場比賽就一勝一和兩。入兩球失五球，咁咧講上三場波全部都係黑啤杯陣容不整嘅情況之下所致嘅，咁當中嚟講就落敗俾呢個曼聯啦、羅馬啦，為休翻條褲先冇打飛機住，咁同埋係打和呢個國際米蘭咁樣嘅，咁當然嚟講就話相對嚟講個對手係比較強少少啦，咁啊，即係高都高佢嘅狀態啦。如果大家有睇呢個賽事嘅，其實不得不承認就係、是。加利夫巴爾的狀態其實都 OK 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咧就新兵都比較多，尤其是克魯斯啊、J Rock 啊、斯朗就未知會上到陣啦，即係。嘅情況之下，其實個狀態會係點咧？呢樣就係未知之數。 但有樣嘢就阿沙比又今次又停賽啦，咁預計個正選陣容就應該鑽石嘅同花筍陣，即係就7、8、9、10、11啦。咁即係阿克魯斯啊、J 羅啊、斯朗啊、巴利同埋賓斯馬咁樣佢哋等人啦。咁就迪基亞同埋阿 迪咩基亞啫？ 唔係基迪啦，基迪 啦，飛機啦， 真係掛住曼聯， 基迪拉就 曼聯啊嘛， 你知啦就。 OK， 基迪拉就如果好似琴日出咗個陣容，阿維好似係冇噶嘛。 其實中前場嗰六個位就全部定曬啦，即係頭先阿 Tony 都講咗，摩迪啊、卻奧斯就係正選中場中嗰兩嗰一 pair 嚟嘅，前面就四個啦，精鋭進出啦，詹士洛迪、古斯、賓斯馬、斯朗、巴爾全部出曬，龍門咧都係肯定咗，安切洛蒂亦都係講咗一定係卡斯拿斯，反而後防雖然就未定係邊四個，但係即係都。心中有錯啦，都係嗰四個啦， 好之欲出嘅啦，咁啊卡華下啦，咁啊中間就比比特呢個沙治奧拉莫斯啦，咁就左路應該會翻馬塞路嘅。OK， 咁講翻少西維爾嘅資料先，咁近一個月咧就先後打咗六場嘅賽事，咁啊四勝一和一負啦，入九球失三球。聽落好好睇啊個數據 ，OK，、但留意翻對手 ，OK， 布倫瑞克、哈法柏林 ，OK， 面對高少少嘅里昂咧，胡交白卷嘅，最大鑊嘅就輸俾德乙嘅柏林聯，咁即係話呢班波嘅情況咧，而家就係谷緊狀態為主嘅，但係就話對比皇馬對手嚟講就冇一個可以叫吹谷嘅作用， 同埋冇咗拉傑迪其實都幾大鑊嘅，因為上年見到佢無論喺聯賽或者喺杯賽都係靠拉傑迪喺中間度派牌啊、穿陰人線多嘅，但係另外皇馬我擔心一樣嘢係咩咧？頭先咪講到話嗰個俘虜陣容嘅， 係啊， 同花筍陣容嘅，咁就係如果佢夾硬執曬阿 J 羅啊，夾硬執埋阿卻奧斯落去咧，未必好喎，即係完全未夾過呢班波， 未試過， 係啦，所以我覺得 搏一搏嘅啫， 如果皇馬呢場都係當友誼賽踢。西維爾不是沒機會， 但上季西維爾打皇馬3-7，皇馬贏了7球，但是今次還要西維爾沒有那些、你說拿傑迪亞那些厲害那些人的， 他有蘇華雷斯在巴塞借了丹 尼斯蘇華雷斯 丹尼斯 OK， 即其實看回歷史數據，其實在歐洲賽事裡面皇馬和西維爾就有兩次的相遇的，在1957-58年的時間這個八強的賽事裡面嘩頂你個肺，皇馬主場贏8-0，客場打和2-2，咁啊總比數10-2係掃低個西維爾嘅，咁就之後嘅時間咧就。 同埋斯朗，我覺得會應該會搏到盡嘅，因為嗰時2008年咧，佢幫曼聯咧又係打呢個杯咧，其實嗰時輸咗1-2俾新尼特嘅，所以其實佢爭呢個杯，如果係就攞咗好多噶啦已經。 不過擔心就係擔心佢個個人狀態啦，因為喺頭先講緊個合啤杯咧，都係對曼聯嗰場比賽踢咗大約10-20分鐘，其實狀態真係未知之數嘅。咁如果你夾硬真係好似安切洛蒂咁話要出佢嘅話咧，可能佢自己就算佢係有質素有能力，但係。狀態都係好影響嗰場比賽嗰個一路戰情發展 啫嘛。巴黎同埋 J 羅，係 啦，加埋頭先肥嘅講話，全部人係未夾過啊，冇即係除咗喺訓練嘅時候夾過，真實比賽未夾過。 同埋正講巴黎，我覺得今場波應該皇馬最有把握應該係佢，除咗佢即係見到佢爆機喺友誼賽好掂之外咧，依場波喺卡利夫城個主場踢，即係佢根本係。佢係得佢一個主場啫，呢場 衣冠還鄉 係啦，所以我諗佢應該又唔使係世界盃啦，咁啊應該養精蓄鋭，等呢今日 呢下爆發 啦，等嚟射噶咯，今日就 啊嗱，講起 C 朗咧，其實 C 朗咧有對於西維爾有鋪淫嘅，就係咧經曬5年嘅時間入邊咧 ，C 朗11次對西維爾攻入咗16球，都幾誇張嘅， 時間 即 係輪住嚟， 唔係即係擺明噶啦，係咪？ 不過近年真係好多好啲皇馬炒西維爾，特別主場6-2、6-3、7-3嗰啲戰果見過㗎，即係近呢5年就唔好， 所以食硬㗎啦， 係 唔係啊？真係 咁今次係中立場啦，不過就即係我自己都係睇到皇馬高啲嘅。 同埋另外一樣嘢，皇馬有一個即係嚇幾得意嘅數據，就話咩咧？安切洛蒂喺歐洲超級杯嚇個捧杯命中率係100%嘅，未甩過。 好似冇得輸咁啊！皇馬而家 講你有講啦。其實嗱，即係大家咁講咧，其實即係問題就話，好似頭先大家數陣容嗰陣時都講話，如果淨係計牌面，哇！頂你個肺，大佬真係江亞冚瓷器啦！呢鑊嘢做弊係咪先？即係計人腳冇得輸噶啦，皇馬。問題就係話 ，OK， 頭先數剛才人腳入邊冇一個攔截力好強嘅防中嗰度，你話摩迪 OK 嘅喺攔截力上面，但係個力水始終唔係一個純掃蕩型嘅一個防中啦，即係創造冇問題，即係個頭就好大啦。咁只腳有幾輕咧？呢、這個就可以大家 refer 翻就係、是、嚇、喺黑啤杯喺世界盃嘅時間，沙治奧拉莫斯嘅表現。比比的表現，馬塞洛的表現，哇！ 卡斯拿斯的表現， 係啦，哇！五大後防變咗4個炸彈嚟嘅，撲你個街！咁所以其實你對於呢個西維爾嚟講，其實睇翻呢個哥倫比亞國嘅巴卡就唔係冇機會嘅。 咁同埋嚟講就嚇，久違咗嘅杜查奧斯基都希望佢有得出啦。 或者講下西維爾嗰個轉會啦，咁我自己就即係 mark 低咗三四個係較為令人觸目嘅轉會。其實有個就大家都好熟嘅肥記，應該好熟啊， 阿斯帕斯 咁啊借翻翻嚟。其實阿斯帕斯就我諗上年肥記對佢都好失望啊，因為零入球之餘咧冇點踢過。但其實前一季喺次爾蘭咧，阿斯帕斯就係前場嗰個守護人物。入波是15球，然後助攻都有三四球嘅。咁其實佢自己個即係喺西甲，佢啊踢過次達啦，踢幾年啦，咁就絕對話翻到嚟呢個西班牙嘅球隊效力咧，佢自己我覺得係會有翻嗰種感覺喺度咯，同埋即係。同啲隊友配合上咧，即係大家始終多啲西班牙球員啦，同聲同氣啲。咁另外有中堅有一個就係喺奧沙辛拿簽入嘅呢阿里巴斯，但係佢咧就其實係炸彈中堅嚟嘅，因為佢呢兩年咧嗰、那個紀律係出現好多問題，兩年裏邊攞咗18張黃牌，5張紅牌啊，幾驚人嘅數字。其中咧佢點解話佢紀律有問題咧？係因為佢平時嗰啲紅牌多數都係自己喺後場搞失波，跟住咧就搲低你、拉低你，然後食全餐咁樣。 即係簡單嚟講，自己製造麻煩，跟住自己 係 啦，即係幾熟 罪啦。係啦，咁啊，所以我自己覺得西維爾雖然佢今年即係補入到啲新球員，但係我覺得整體嗰個收購嗰個合唔合用咧，我就覺得未必有合用。 好似單歸咗 嗰啲。係啊，同埋頭先阿肥記講話冇咗拉傑迪之後咧，暫時仲未有一個話完全替補，即係買入一個球員替補拉傑迪。有一個中場球員嘅就係呢個波蘭嘅卡祖域克，之前喺法甲效力嘅，但係佢係純防守中場球員嚟。咁啊同埋因為麥比亞都走咗，翻返英超康士柏豪朗啦，咁所以。補入就係都係代阿麥比亞，但係拉傑迪嗰個位置真係多劃權。 要睇翻就係話，而家數落嘅創造型球員邊，西維爾就真係比較欠奉嘅。即係除咗頭先講杜查奧斯基啦，勉強有個叫雷耶斯嘅，即係喺二度效力西維爾嘅雷耶斯啦嚇。 重新㗎啦喺嗰度已經。 算係啦，但係小明講30咁啊，其實佢嘅打法而家睇翻喺上季歐霸時間都係墮後少少咁樣，唔係一個正箭頭嚟。咁就佢都有可能上嘅創造能力嘅，咁但係問題就話知。加埋巴卡啦，就其實預計都係突擊多噶啦。 咁啊，同埋 但皇馬又打突擊嘅喎，嗰班又好快喎，都 使鬼同你打突擊咩？個個識做波， 打乜都得啦佢， 係咪先？除咗打飛機之外。 個人能力始終太強啦，皇馬即係對住西維爾呢班波，同埋即係同學咪頭先講啦，西維爾其實季前熱身賽睇落對上三場好似仲係零失球添喎，但係對手真係級數有限。呢場皇馬我諗，就算佢狀態未十足，都能夠依靠個別球員嘅個人能力可以贏 出。打個人質素嚟嚇死你！ 始終決賽一場過，雖然你話咩事都可能發生啫，但係始終能力高啲嗰隊，你擁有更多。一流球星、一流球員能力的情況之下你是始終一定看那一線的。 好，咁啊好啦，呢樣嘢就好難避免嘅啦。即係如果以人腳計，皇馬就的確係真係高啲嘅。咁再加上即係斯朗咁中意嚇強爆呢個西維爾，係咪先？安察洛提啊，命中籠捧呢個歐洲超級杯嘅命中率咁高嘅情況之下，咁睇高少少，其實。預料之內嘅，但係講到底咧，都希望即係話呢場賽事有場好波俾大家睇。始終季初咧，尤其是皇馬嘅時間，喺個人腳嗰個配搭方面係未齊整嘅。因為睇翻如果黑啤杯嘅時間，安切洛蒂好中意用伊亞拉文特呢個年青嘅防中球員啫。咁但係今場波真係擺到哇都好大個頭。 系 如果真的中間有啲咩蝦碌嘅話咧，西維爾唔係冇機會偷雞啊！呢啲嘢值得可以關注一下。OK， 好咁啊，事不宜遲啊，嚟緊8月16嘅時間，即係今個星期六講英超啊，就嚟開羅啦。咁我哋咧就會陸續咗咧開始翻呢個英超列強分析嘅時間嘅。咁啊，今晚就第一集啦。OK，去第一隊波先，我哋講講曼城，手足麻煩喺佢上唔嘅。 第一隊啊，當然冠軍冠軍啦， 冇理由講第咩嘅，係咪先？咁睇翻曼城嚟講，今年咧其實動咗幾多咁樣，前後簽入咗6個球員啦，就沙格拿，唔係門將先啦，卡巴尼魯呢個阿根廷嘅前馬拉加門將，沙格拿，咁就中最新簽嘅就係文加拉，陣間先有想講啦 ，OK，另外就係費蘭多林巴特啊呢、這個 驗 仔借將咧，大家點睇啦 ？OK， 仲有一個係咩啊？蘇古連尼 ，OK， 嗱咁就我諗應該咁講咧，其實睇翻如果有睇過。社區盾啦、或者是黑啤杯的時間，大家覺得費蘭道 會不會在這隊波入面拿到一個正選位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費蘭，首先費蘭道跟其他曼城那些中場中離比較呢，費蘭道真的完全是一個齋做防務，只有破壞沒有建設的。即你說費蘭丁奴都可間唔中會後上有啲埋門啦，咁啊查維加西亞呀後上有啲頭，即死球嘅時候有啲頭槌，但係費蘭道呢真係齋得破壞。真係我想睇下曼城中場中嗰度呢，佢究竟點樣諗啦，因為其實佢大可以不變應萬變，費蘭丁奴加返耶耶托尼，然後查維加西亞後備，但佢又買咗費蘭道嚟，咁係咪想轉少少嘢呢？係咪想費蘭道搭耶耶托尼，費蘭道搭耶耶托尼呢就可以更大程度釋放耶耶托尼後上嗰一塊。咁費蘭道搭費蘭丁奴呢個就即係冇耶耶托尼大前提之下呢，又釋放咗費蘭丁奴上去。所以我諗要睇下取決於教頭呢個帕利堅尼，他到底是不是想找回一个真正鬥住那个房中的位置，所以他就买了费兰道过来。 即是如果这样讲法似是打一个叫四一，但如果你问题打四一二三这件事，那么你牺牲了大卫斯华，牺牲了拿斯利了。咁其實會唔會有啲人大曬咧？有冇情況之下？ 反而費蘭道、費蘭丁奴再攻中係耶托尼啊，跟住兩邊咪照大衛斯華加納斯嚟咁樣咯。 但係佢又想打雙箭頭喎，會唔會啊？即係阿古魯、迪斯高嚟。 但阿古魯而家傷緊，迪斯高我見暫時個表現好似未翻翻嚟。 阿古魯、 祖維迪就會可能 祖維迪今年應該有料到 喺黑啤杯嘅時間，大家見到祖維迪有幾生噶啦。即係當然你對住 AC 米蘭呢一隊死人，指責後防越取。越佢系拣噶啦，陈少琪都应该越取越佢啦，对嗰条后防系咪先？即系咁讲，你而家个前锋线其实曼城嚟讲，今年都几得意，冇买前锋喎，唔知呢刻为止。门将嗰个位置其实就，但俾你拣啦，俾你拣啦，即系你会觉得卡巴里路稳阵啲定系佐亚特咧？ 我自己都系中意佐亚特嘅，因为始终都系佢嗰个名气上比到其他队友会信心大啲。 英超先咯，我觉得卡巴里路唔系唔，我唔系基尼唔会唔俾机会，但系你好似万一阿克佐亚特又唔知又失咩癫又发神机上嚟，咁有一个稳阵好多嘅佢信任啲嘅门将喺度啊嘛，咁 佐亚特都叫稳阵？ 唔系啊，系啊，我话佢稳，万一唔稳阵嘅话，可以有阿卡巴里 性格稳阵嘅， 即刻稳阵翻。系啊，你上屆你都其實帕里利蒙咪都 OK 嘅，但係問題佢用下之後，佐亞特都上翻嚟，咁又用翻咁啊。 補充翻少少咧，就嚇曼城有兩強哥，新特蘭嘅一個就係後備門將彭德利蒙，呢、這個羅馬尼亞嘅高佬門將啦、嗯。另外一個就係嚇浪費兩年光陰嘅洛迪維爾啦。 哇！不過 你或者咁講啊，龍門嗰方面咧，我自己都係同兩位拍檔一樣，覺得暫時祖克特嗰個位置暫時咋係雷打不動嘅，同埋因為上場嗱，雖然上場社區盾卡巴魯嗰對於嗰三個失球其實係即係 冇責任 冇責任，但係即係你一個新加盟嘅門將咧，你第一場比賽失三球咧，喺嗰個數字上睇落咧係會覺得有啲 佢命水唔係 咁好，咁唔係即係我唔係話如果卡巴魯路係零失球嘅話，呢場就一定正選，但係暫時即係我覺得冇需要喺門將呢個位置喐一喐咯，即係祖亞特上季表現。是中上啦，是有犯錯，但是中上咁暫時我覺得未係犯好大錯，要去到扁到後面。咁當然上年大家都記得會有一段時間係佢係真係犯錯，然後帕利堅尼將佢打入冷宮嘅。但係之後佢 嗰個卡迪夫城嗰個真係 係啊，呢一著都證明係湊效。所以我覺得今年同上年嗰、那個走勢都應該係一樣啦。見到祖克特有咩嚴重蝦碌呢，卡巴拿魯，卡巴拿魯嘅機會就嚟啦。 OK， 嗱，咁中堅位入面咧就可以手中去下一幅相啱嚟一個法國嘅文加拉啦。咁、一數一數個中堅話，呢、這個文加拉咧其實咧睇，如果大家有睇相就知道咧， 見頭型， 跳得哇，真係彈跳嚟好似雲當年嘅雲斯卡達咁款啫喎，即係跳高人成拖頭喎，大佬。即係呢樣嘢嗱，作為一個中堅嚟講，佢 OK 嘅，咁就彈跳嚟計啊。OK， 咁啊，始終嚟講喺波圖一個比較係次一級嘅聯賽，咁啊嚟到英超。佢嗰個能力就真係要有待觀察啦。咁但係而家正中堅數落數落嗱，就可以數一數啦。保爺大應該唔會係 on list 㗎啦，如果要 OK， 咁就迪米治尼斯啦、金賓尼啦、佢啦、 拿斯達石 啦、拿斯達石四個入邊。 哪兩個會是首選呢？ 我覺得都是他加這個金賓尼的。上年其實金賓尼無論搭哪個都不見得穩陣，即其實曼城我上今屆看他這麼多個收購其實就跟以前不同，就是沒有什麼很重點的貴價收購，即價錢是有的，即法蘭道是貴的，但都不覺得是什麼重點， 貴了3200 貴的，但又不覺得是他那些是很浮客店而已， 即是他不會說一大包說我要2000萬這樣買， 所以我覺得但整對曼城想看那麼多，就是覺得他最大鑊就是個中堅位，即是金賓尼上年不穩了已經，加上他的拍檔迪米治尼斯已經算好一點，季尾已經回湧了一點了，但如果不是這兩個中堅，其實曼城仲放得甩遠， 死咗九次啊！ 咁蚊嚟仲要有時自己冇得衝動個攞紅牌，跟住啞曬，跟住派人堅嚟，真係諗住嚇我俾你隊長，但係自己紅牌咗，真係賴嘢。 所以我諗佢前邊都係沿用翻上年嘅踢法，咁啊後邊加翻個中堅落去，應該就 話補強翻咯，有啲位 阿維咧， 我都覺得係文加拉加金蚊嚟，同埋因為由於迪米治利斯代表阿根廷國家隊，雖然佢自己就唔係咦，迪米治利斯都是正选，即系佢一路都是 踢足 啊！唔系后屘甚至乎话八强之后，佢系突然间嚟了，即系唔知点解灵光一闪，或者系啊，即系回光返照嗰啲啊！ 即系本身唔系正选啊，去到之后剧情发展一路落去咧，佢越嚟越重要。 多谢佢蓝迪斯打得差啦。 咁所以一路都我谂应该仲一路都休养生息紧啦。咁季初更加有藉口俾阿帕利坚尼斯、阿文加拉搭金宾尼咯，我自己觉得。否则嘅话，我自己都系觉得同头先阿祖华特 case 差唔多啦，都系不变应万变先。咁如果万一阿迪米治尼斯有咩冬瓜豆腐、有咩甩流哈碌嘢、信心危机嘅话咧，文加拉又上位，仲有拿斯达石啦，拿斯达石上位都有啲伤，佢系有潜质，但系真系上年就有啲伤患啦，咁啊影响咗佢发展。 嗯 ，OK 嗱，即系我自己都会咁睇咧，即系金宾尼同文加拉应该系铁胆嚟嘅，始终金宾尼个位置感就 OK 嘅。咁啊，文加拉亦都非常杀得嘅，如果睇波图嘅印象时间入边。OK， 咁啊，讲左右就左闸，其实都唔需要拣。高拉洛夫睇翻黑啤杯啊，或者係呢個社區盾嘅時間，佢都係首選嚟噶啦。咁咧，反而個右閘位咧，大家有一斟酌。即係當然，如果薩巴尼達喺度，大家都唔使爭噶啦，係咪先？我而家擔心嘅就係，哇！基力治後備右閘，定抑或係沙格乃後備右閘啦？大家點睇？ 應該沙格乃會有個後備位啩，冇理由簽翻嚟， 我轉攞15萬 幾萬 點都會有個後備閘坐下嘅。 但係點都唔會影響到薩巴尼達個位， 應該都冇噶啦。攞嚟輪換嘅啫，都係 攞嚟辣間。OK， 我哋可以去下幅相睇下呢個今屆企一個好得意嘅平價收購，呢個阿根廷嘅年青球員蘇古列尼。就喺黑啤杯嘅時間，我都見過佢喺個中間位搭阿費蘭道啦。咁啊 ，even 社區盾啦都有嘅。 點話觀感點㗎？ 啊，幾得意喎！啲長傳都 OK 喎，偏向組織性喎。即係雖然你咪睇呢個小朋友受傷傷啦，即係競賽會就轉頭過嚟。啲波路咧有啲似啲老鬼，即係佢係識分邊嗰啲球員，即係有啲似啲咁講咧。大斯華都有呢啲功能啊嘛，左右兩即係 以前阿巴里 係啦， 曼城嘅作用噶咯， 係啦，但係佢又溜瘦啲，即係睇佢身形咧就比較薄切切。即係有啲白切雞 feel 啦， 呢個軒達神嘅影子 白切雞 feel 啦 ，OK。咁啊，佢喺黑啤杯嘅時間表現咧，有啲印象嘅，因為即係始終嚟講，技術都有翻咁上下。咁但係就親著就係話，防中個位喂大過耶托尼， 好多 大過費蘭丁奴，大過費蘭道，再加埋大過撚伯。佢仲未計招士米拿人， 仲未計查維加西亞，我哋計唔計先？ 應該冇，應該冇噶啦。 房中計埋阿維啦，阿維你講 啦，咁樣對嚟嘅真係， 唔係真係你。上位未啊？即系不咁大，我谂可能球迷都会谂，喂，苏古连尼上得位未啊？前面有成炸人，仲要个个都博有名气噶嘛？你到底抢唔抢得人呢扎？ 佢仲要当打紧， 系咯，仲当打噶。 唔系佢有个好处就系佢21岁，咁啊系养住去用啦， 做翻阿路迪维个位咯。 有路迪维而家系啊，又坐咯。 唔系佢 case 唔同，路迪维就系自己贪钱，即系未过嚟曼城之前，曾经都入选过英格兰国家队噶嘛。入過到嚟啊！撲街啦！哎呀，死啦！坐板坐到板都冇得坐。 佢而家勸戒啲英格蘭年青球員唔好咁。 唔好去曼城，千祈唔好。 係啊係啊，千祈唔好去曼城，即係佢咁講。當事人咁現身說法，你個龍屎個屎嘅講咩？ 嗰啲鐵窗邊緣嗰啲咧做錯壞事，你唔好再做呢啲， 唔好再做壞事啦！ 喂，咁啊兩睇，即係如果喺經濟效益上面嚟講咧，咁啊誒代咗錢， 咁啊係退休啦， 未至於退休。不過嗰陣時佢幾多錢人？ 1700㗎，印象中 1600㗎。 佢周身 周身 都我諗都有上十隻幾 啊，有十啊， 有十 啊，佢都有十啊，大領落啊，哇，沙格蘭真係笑啊， 沙格蘭好少噶啦，十五對翻啲廿幾嗰啲係咪？ 即係就算冇十，佢都有八九萬磅噶啦。啊，講下諾維係啊， 諾迪維爾 係啊係啊。 即係佢應該，即係而家嗱，即係有所數，而家曼城嘅人腳入邊，即係突張突得太緊要啦，好老實係咪先？即係數一數，大家有啲咩邊緣球員係鼓勵佢會離隊嘅？我話數一個史格史佳啊！ 俾你改到最大 嗰個查維加西亞咯，都可以。 我講唔係 你猜你猜事啊！ 啊，英雄所見略 同，同聲同咩？ 佢嗰首 唔係嗱，就呢樣嘢又好得意啊！米卡利察斯，即係其實嗱，而家佢歐聯嘅時間數唔數到八個本土球員出嚟？ 曼城啊， 曼城。 米卡里察士、祖克达、 李察胡礼啊，仲有， 我都谂紧，见到佢谂紧，系我谂。 詹士米拿，跟住仲有诶， 点数？ 仲有冇啊？佢应该好似冇噶 咯，冇啦冇啦。 嗰个系咪嗱？ 咩事？咩事？ 冇噶啦， 冇咯， 放弃啦，放弃啦， 我已经举唔到下一只手指啦，真系。 所以咧，非常等曼城喺歐聯嘅時間擔心呢樣嘢，八個本土球員你點樣嘔多四個出嚟？ 係青訓挖上嚟咯， 係啊， 跟住啲名未聽過咯，咪 唔係咁啊？係因為佢分 A、B 隊咧，佢會廿一歲以下就咧可以住無限過啊嘛，係咪先？即係可能你會見到 仲有十八、十九嘅，啊你入咗去先，咁我咪儲夠咯。 唔係可能有你會見到一啲八啊九號啊、九啊八號啲註冊啦，嗰啲咁嘅嘢，即係你唔識嗰啲 anyway 純註冊嗰啲，即係純粹行位落嚟交差嗰種。OK， 講講曼城可以翻嚟。咁我哋讲睇一睇曼城，即系今季喺联赛嗰个命途啦。哇，顶你个肺啊！见到第二周都 第二场又输波噶咯，佢 都好寡。第一场都 输波啊！你咁讲啊， 第一场有机会，第二场输硬啊嘛。 哇，咁大 支！就边场？你阿婆啊？ 喺利物浦咩队？ 扮傻啲人啊！你有冇加入人有？第一場就紐卡素，紐卡素咧就話 應該執到咁執啦，係咪啊？今次 唔係紐卡素咧執人就執到咁執，但係問題就係對波要融合嘅時間幾多長時間融合得到咧？ 太多新兵啦，太多新兵。 佢九個新兵啦嚟咗，連埋喺啱喺森林收咗兩個。 嗯，近年都黑住紐卡素啦，曼城。 係咯，係咁就第四周對阿仙奴，第五周對車路士， 哇！第七周熱刺， 第七周熱刺， 第九周就打比啦。 曼聯係咪先？第十周隨時輸埋對 QPR 啊！講笑呢啲嘅， 好似未贏過波頭十周， 係都大鑊。喂，真係大咧，又諗翻，但係聖誕快車佢又輸六啲嘅，即係睇翻。 水晶宮啊，西布朗搬嚟新特蘭啊，大佬！ 頂你個肺！你講一講，差啲搞到我講錯。係最惡近都係十二月六號對阿華頓嗰場，差啲講水晶宮。 但係唔係，有時佢對住啲中下游都有機會失分嘅喎，真係唔好話我。同埋有時佢作客嘅話，大佬佢上季重嚟嘅啫喎，係主場勁嘅啫喎，你諗下。 咁呢個就真係睇下個兵員佢點樣運用啦。不過始終曼城真係財大氣粗，成。最大優勢始終都是個板凳深度啦， 同埋佢有時咧，對住強隊咧，佢係有個心踢，但係對弱隊咧，成班好似少爺兵咁咧，即係哎呀猜下先，可能入咗而一粒咧，跟住唞下先，佢下半場先再睇下有冇機會數一粒咁咯。 即係少少地贏你就算啦， 某方啊嘛， 主要三分袋咗先，我入你幾多粒又唔係啦。 即係討論區嗰啲金句啊，三分二袋你吹咩嗰啲咪嘢，係咪先？即係咁講法咧，其實即係曼城嚟講，你而家。後防嗰度就針對性就買一啲人翻嚟啦，睇落都啱使噶啦。咁啊前鋒線入邊其實擺雙箭頭嘅話，咁啊祖維特如果 keep 住呢個佳態嘅話，其實都應該有個位俾佢嘅。差就係話佢隔離嗰應該係邊個咧？ 係迪斯高 啊？定係 尼加度咧？ 哇，都危險！唔係尼加度其實 尼加度好似冇乜點提佢。 咪季初都係靠祖維特噶啦，即係阿古路都應該問啲噶啦。季初 以佢世界盃嘅表現嚟講，根本就板都冇得坐嘅。我想講啲。 咁你祖維特都季初咩飛咩得幾緊要？ 祖維特搭迪斯高啦，咁啊祖維特都加佢都有能力喺邊度入邊去揾到食。咁就你死啦！如果真係個咁嘅情況， 你而家仲未好翻係嘛？ 未有耐啊！ 未有 跑阿古魯又傷咁咪兩個風咯，兩個風啫嘛都係。 冇嘅咁啊，古迪提冇借走嘅情況之下，咪擺多個先啦，即係個瑞典仔啊嘛。曼城嘅情況其實你話人腳嗰度咧，其實。哇！兩即係我哋早幾集講過咧 ，A B team 啊，而家加埋個文加拉都接近六億啦，六億英磅嘅身價，哇！真係豪華到咧，問你點死啊！真係，所以變咗真係人腳就唔擔心曼城嘅，咁但係就話喺季初嘅時間，如果係失地太多嘅説話咧，咁其實對於 之後嘅聯賽爭奪都比較窄細，因為世界盃嘅時間我哋都分析過幾隊波，尤其是曼聯啦，頭六七周啊，真係執到咁周啊，執到嘅話，執唔到就睇你抵翻你死啦，哥爾係咪先？即係變咗呢一樣嘢啊，大家可以再拭目以待。講講 我自己就唔睇好曼城今年可以再衛冕嘅，因為成為一眾矢之的之後咧，同埋我覺得即係隊隊都睇住你，同埋加上季初賽程咁惡啃嘅説話，如果一開始失有啲失地嘅話咧，同埋加上其他嗰幾大豪門都一路增兵咧，我覺得應該會被殺羅馬。 但係我會覺得曼城有一個優點就係咧，佢嗰班主力咧，即係你話西班牙隊啊、英格蘭隊，佢哋嗰班好早出局，所以同埋有班主力嘅少少，即係你話可能拿斯尼啊、拿華斯嗰啲咧，佢都冇入到咧。其實佢哋養精蓄鋭，即係喺個聯賽度發。所以其實你話好多人都話車仔今年攞啦，即係同埋摩連奴嗰個定論啦。但我覺得你始終你簽嗰啲人未必話，即係仲要磨合下咯。但係呢一班已經磨合咗一幾季嘅咯，應該都冇乜嘢啩估。睇下會唔會可能歐聯甩碌咁，咪搞聯賽又甩碌。 人腳上都唔係冠住英超咁簡單，冠住歐洲啊，李曼波咁，所以變咗嚟講，睇下聯賽點啊。因為中間佢仲要涉住啲歐聯嘅旗咧，其實係真係哇！佢擺兩支都得啦，挑係咪先？ 係啊，歐聯一支，英超一支，搞掂。 即係講咁講啦，係咪先？即係有咁，當然你即係。除非是有很大規模的傷患影響得到曼城，如果不是人腳來講，真的歐洲來講真是所數二。去下一隊波講熱刺。OK， 下一幅相手足唔噶，咁我哋讲一讲呢个热刺上啲嚟讲咧，就即系吓正式进入咗 Big Six 年代第七嗰队就系红衫嗰队啦。 唔系，今年上翻前四噶啦，放心啦。 你打唔系你讲？ 黑啤杯啊，讲紧 世界冠军啦，已经 我哋讨论热刺先，而家系啦， 系啦，已经世界冠军嘅曼联啦。OK， 热刺今年嚟讲咧，嗰个动作咧都唔算话太，你话少又唔系话多啊，唔系啱啱就执咗美国国嘅右闸耶迪连啦。咁亦都喺阿维拉利尔嗰度，亦都确认咗就系话呢个阿根廷嘅防，即系中坚呢个莫沙基奥咧，将会离队又转投热刺啦。即系当然呢个热刺系未公布定未作实啦。OK， 咁啊，热刺今年嚟讲，上年就买咗好多中场嘅，咁啊，肥基。你對呢隊波好似有啲見解 喎？係啊，我睇佢個名單數落去，中場有成十個人可以打正選嘅，即係根本，但係十個裏面冇一個特別突出嘅喎。 即係咁講啦，即係話如果係終極目標就零十零呢個陣式隨時有效咯。 哥迪奧拿咯，又係打 圍住個圈喺度默哀咯，佢哋可以。 唯一出現時哥迪奧拿又打三四三喎，而家熱刺嘅情況零十零啊，大佬唔使前頭。 不過熱刺其實佢班波有質素嘅，即係你睇佢個人腳其實點都係英超頭六噶啦。即係但係就。之前就真係啲領隊就睇真係睇唔掂，因為睇熱刺，我覺得最大嘅感覺睇世界盃就係覺得熱刺好似比利時，即係一班波一班二線頭，一線尾夾埋係冇踢法嘅，即係踢個波上阿迪波約你跑啦， 全部自己個人質素咧就去啦。 但係而家普爾丁奴擺咗落嚟，咁連之前修咸頓嗰班人都踢到。即係唔好話識飛啦，起碼可以踢到叫做係好好睇。咁我覺得今年熱刺換咗個領隊，最緊要領隊啫。其實同埋佢話阿拉美娜會留隊，即係覺得拉美娜呢個人其實應該上年係唔使用佢啫。同埋佢季完咗英超之後，佢翻咗河床跟操嘅，即係我諗個狀態嚟講應該都唔成問題。 同埋普切天奴佢咧買咗個左閘賓達維斯幾好咯，得佢補翻嗰個左閘位咯。因為其實喺熱刺咁多年，即係你話個 OK 嘅，其實你話阿伊高圖係得嘅，但係之後又耷咗。跟住你揾嗰啲咩丹尼路斯，我真係想 丹尼路斯都係替工嚟嘅，本身都係左中場出身，跟住都係壓後一格打個左。甚至仲用阿洛顿添，洛顿几多料子，大家心中有。 唔系，同埋嗰时用埋阿维顿汉打咗咧，嘥晒真系， 因为极度浪费嘅行为啦。咁但系上年如果你睇翻热刺嘅中坚啦，出嚟自私又唔好讲啦，呢个就真系唔够班嘅啦，真系冇讲，唔好意思。多信啊，讲咗好多年啦。都仲系仲有队长做扑你嘅街，都唔明点解嘅真系。 多信我真系 典型英式后卫， 年资嘅啫，真系睇个年资啊，所以先俾个队长去做啊。嗱，你啊真系。 听捞阿大佬鱼成日话多信好好，我真系听真系火都嚟，我真系话佢好喺边。 但 系 大哥鱼都话曼联好 嘅， 我都火都嚟。 即系佢话多信话好啊，佢好稳阵啊，即系佢将啲波好大嘅清大心咯。如果真系好嘅，一早喺英格兰嗰队好耐坐咗啦，你话系咪先？ 即系讲真。 單如果要一個大腳青嘅後衞嘅傑志，唔需要用多信啦。點解唔要 陳 旭 志啊？傑志定熱刺啊？手中，你傑志， 我講傑志咩？ 你講傑志， 唔係即係如果要一個淨係識大腳青嘅後衞，使 Q 多信咩？喺大埔揾阿陳旭志唔好。是不是呢樣嘢係咪先？即係呢樣嘢多上一個典型嘅，真係嚟自係有高度，冇轉身，冇速度，用翻路人嘅身高嚇，再見老屎忽，你同我走啦，係咪先？ 啱啊！ 如果你有莫沙基奧嘅話，咁啊，可以下幅相先睇睇莫沙基奧嘅衰樣。黃衫嗰幅，黃衫嗰幅，呢個係啊，呢個嘢嘅年齡嘅。下幅先啊，呢個嚟講香港，其實我印象之中幾好啊，即係對流浪同埋環西亞嗰三角賽嗰陣時，即係後防都。幾定海神針 feel 咁咪 hold 到波咯？我諗呢個起碼即係熱刺上年就係冇人喺後面 hold 到波嘅，即係攞住個波都幾蝦。係 咪成日咪斬上去？喂，你去啦，你去做。 同埋佢上年好多大敗就係喺中堅個位俾人截咗個波，一打其實 就湯 就對住阿羅尼斯，哦射邊邊啊咁樣。 係啊，重要㗎，一個中堅，一個即係一 pair 中堅有個咁嘅球員咧，用個波能力可以差到上中場咧，唔使下下咁樣唔經中場就咁吊上去咧。對於保持球隊個攻守平衡、攻守轉換咧，有個咁嘅球員係好嘅。 嗯，想問一句咧，即係話，如果而家熱刺嘅中堅嚟講，即係大家數到多信就唔係第九班啦。OK， 呢個卡保奧又係炸彈嚟㗎啦。OK， 咁就維華湯根啊，維頓漢啦，嗰班 華湯根華頓 係啦，中堅位㗎啦。OK， 莫沙基奧如果嚟唔到，即係諗得衰格少少，佢嚟唔到，咁用邊個咧？ 都是多信的，我估因为 冇得揀的 话。 他的基尼哲斯 OK 的其实。 OK 上年踢过，但是都是甩漏多的。 甩漏多。 但是就比较多信会好一点啦，即是他。 灵活一点啊。灵活一点啊 ,OK。咁啊左就嚟咗本大维斯啦，咁啊同阿苏维奥同争嗰个位啦，如果意外。 哦左丹尼老师嘅。 啊左菲亚斯啫，冇 计啦。莫 顿啊菲亚斯啲冇讲啦，即係交差嘅啫。好啦，到右集啦，可以下去返之前嗰幅相啦。嚟呢，哇！呢、這個耶迪連真係，大家又睇世界盃，比利時對美國嘅時間，哇！好，仲係莫沙基奧咩？喂，好啦，係啦，好，唔該曬，唔該曬。嗱，哇，個頭幾型啊，係咪先？ 你可唔可以試下你？ 我唔得啊 ，sorry， 我唔會。 唔夠頭髮啦嘛，你 唔夠頭髮啦。我掂邊個頭？我掂邊個 ？OK。 可以豬肉鬆試下。 唔係佢有佢如果假設唔要我執金喎，啲設計唔裝信，我想講。 咁咪賴嘢噶咯，而次有多嘅。 我唔識講，但係即係如果係有印象嘅話，呢個耶迪連呢個美國遊集對於比利時嘅時間入邊咧，係玩到比利時左腦一動都冇啊！對嗰幾嗰日係對華美倫定係對個左就係邊個？比利時左。 應該是華通的啊，維頓漢。 華通嘅玩到還喂玩到自己未來第一頓都冇喎。嗯，咁啊點睇嘅？ 耶迪連喂，唔好講點睇佢住。即係我首先想講一單內幕消息嚟嘅，唔係內幕消息，即係嗰啲小道消息。 非官方啊？ 唔係， 強調先，非官方啊， 係非官方，係睇一睇先，就係。居民耶迪連暫時好似仲簽緊證同埋等緊嘅，因為英國嗰邊簽證咧，即係嗰個工作簽證啊 ，work permit 咧，有啲困難，即係幾困難先簽到。佢而家好似就喺度等緊，情況就好似上年其實史篤城有簽咗個叫艾古迪路嘅前鋒嘅，就當時就幫唔到佢申請呢個工作證咧，所以艾古迪路就借咗去荷蘭一啲即係唔使簽證。 衛星球會啊， 係啊，係啦。咁所以耶迪連而家即係大家可以遲啲留意一下佢嗰個工作證嗰方面嗰啲事宜，即係係咯 ，mark 低俾大家聽啦。因為暫時我又好似知道係有少少阻滯嘅。 嗯， 啊，非官方嘅呢個就 OK， 咁希望佢真係嚟到， 簽到啦。 係咯，佢自己就真係左攻左守啦，幾有活力嘅，真係世界盃嗰場對住比利時嗰場比賽，我覺得係啊。不過我暫時覺得佢短期內都唔會搶到基爾沃加嗰個正選位置嘅，都要等一等先啦。咁啊有個係啊有個。叫做話嗰個風格差唔多樣嘅集位球員、右閘球員可以替補下咁樣咯。 嗯， 咁、我補強咗先，我個板凳深度好咗。 都要啊，同埋熱刺又有歐洲賽踢，即係雖然又係歐霸啫。 我都係啊， 都要踢嘅。 如果博到個歐霸杯冠軍，有一打歐聯噶，真係。 佢嘅人腳，佢如果淨係計中場嘅話，佢已經冠住歐霸添啦，頂你個肺，10-0喎。而家好啦，我講中場啦，點擺啊喂？ 哇，肥雞真係 擺肥雞。 中場其實有一就要走啊，有連龍啦，迪比利啦，查迪尼啦，賓特納啦，其實呢啲都要走噶啦，我覺得。但有一個我其實幾中意嘅，賀治比，即係其實都幾啱啊，普切啲路用嘅，即係似似地拉拿拿嗰種，有啲技術又有啲，不過就聽聞佢就上年外借，佢哋都話覺得佢係比較錫身啲啊。 即係唔係一個戰士啊？ 頂 對馬加夫話佢啊，唔係一個 即係打佢對住富豪啊！ 即係你知馬加夫嗰啲癲佬。 唔係你要首先明白一樣嘢，如果我明知個架差係馬加夫嘅，我仲唔死身啊，大佬都黐線嘅，六七度夾人哋啊，跑森林跑雪山喎，癲癲地嘅大佬。 佢就係話佢唔夠戰士 feel。 所以就我借仗嚟啊，冇乜歸屬感嘅。 但我見佢就係都其實當初利物浦都有諗過買佢噶嘛。我覺得依個其實依個球員又技術啊，同埋各樣嘢都兼備嘅，即係傳送嗰下其實幾靚嘅。 有嘅，係啦，有嘅，即係真心。 我自己會比較中意艾力神， 一定 啊，艾力神，我直情係，我覺得係重中之重要，係真係直情當巴黎嗰個重心嚟咁樣嚟用咯。因為佢有時俾波，同埋我會覺得要多啲人搏。即係幫佢有翻啲變化咯，因為我覺得上年嘅阿熱刺就係好單調咯，啲嘢成日可能一個波俾艾巴咁自己搞啊，你因為蘇納度都踢唔到正選啊嘛。 另外房中位咧，即係保連奴都唔係幾掂噶啦，就係、是、希望佢就買到阿蘇埃達連就會比較好啲，但係。阿朗奴高文嗰邊都話：蘇亞達連你冇得走噶啦，你自己點諗？你係新唔對球員，你自己諗啦。即係 俾錢解約咯，俾錢解約， 俾錢揞錢落走。 如果佢買到蘇亞達連， 翻嚟先唔該， 好多嘅應該會。 阿維咧？ 我諗頭先肥記講嗰扎人要走嗰啲咧，我都覺得啱嘅、合理嘅。反而我自己覺得熱刺今年嗰個陣，或者佢會打四四一一啦，咁啊釋放。艾力神同埋兩邊咧，頭先阿普治天奴其實講過嘅，話會希望今年睇下拉美拿掂唔掂，因為拉美拿其實上年重傷完，跟住正如肥記頭先講話喺何創都自己主動翻去跟操咁樣，係啦跟操咁樣，其實都好有決心想話喺英超自己一展證明自己嘅實力嘅。咁佢加唐新咧，我就覺得呢對逆風嗰個威脅力同埋突破能力都幾強。咁睇下邊路有冇得搞下啦。咁再加埋艾力神喺中路派牌咧，其實熱刺都係嗰句啦，人腳質素。掂嘅，嚼唔嚼到埋一齐咧？ 但系前锋够唔够？ 前 锋 好似唔够脚嘅，因为而家用嚟用去，你都系数苏达度咧。你巴约其实都系择日先用嘅啫，即系良辰吉日。 对阿天龙未用咧， 都系冇买前锋，冇买前锋，都系嗰几个 好听。 拉美拿都可以打到前锋个位嘅， 系啊， 粗略少少计就。 唔系佢哈利简尼咯，嗰个僆仔咯，佢有用嘅，不过又唔系好见佢点样 大旗。 我谂普治天奴会唔会计下数，睇下希望苏达度今年可唔可以揾翻自己个人感觉信心，同埋揾翻 有人帮，同埋有传送咯。如果上季就系冇乜呢啲，成日好似掟个波要自己做又唔 当佢林拔咁用咯，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做到呢啲嘢。 但我又咁睇咧，即系佢喺嗰阵时华伦西亚嘅时间咧，佢本身嚟讲，佢如果都系嗰阵时都打单战为主啊嘛，佢其实系有呢种能力嘅，即系。講得難，如果揀攞佢同費托比，好似誇張咗少少。但如果佢當即係佢如果真係做得到，佢即係佢個人揾食，佢都幾勤力於走動啊，善於轉型嗰只。你其實你有波俾到佢 ，OK 嘅，我估計。咁啊，艾迪巴約就大鑊啲啊，都唔知坐班要坐到幾時。OK， 咁啊好啦，又講睇睇熱刺啲運程點先啊。嗱，熱刺啲運程咧就 頭兩場已經係打比咯， 頭兩場係打比，睇先。 第三場有輸咯，第三場 有你， 第三場有輸啊！哇，你個人都算過分嘅真係。第六兩對阿仙奴啦，最作客添，跟住第八兩對曼城，第九兩對唔知乜頭乜腦嘅紐卡素。啊，即係我其實最關注嘅聖誕快車，聖誕快車又撞到老友喎，又撞曼聯。十月三號當車仔，咁就咦？其實佢熱刺嗰條嗰、那個嗰、okay、賽輪咧，其實係幾散嘅對強隊，即係唔係集中於對一啲強隊， 即係冇乜地獄賽程係嘛？ 冇咁坑， 聖誕快車咯，28號對完曼聯就1號又對車路士，即係呢場呢兩 輪近啲咯， 呢兩輪啦，跟住其實你中間起碼你對搬尼啊，對史雲斯啊，對李斯特城。有啲走盞位嘅，雖然佢哋先成日作客啦，即係 Boxing Day 就咁嘅情況。幾有散啲嘅熱刺就，同埋但係中間問題就係佢始終都要顧翻個歐洲賽啦。咁除非即係提早放棄嘅啫，熱刺你知啦，大家仲記憶猶新，熱刺有氣壺嘅前科啊嘛。 係啊，上年都係咁樣氣壺啫嘛。 係波亞斯個柒頭係要簡單。 但係佢氣，但係同組對手始終太渣咧，佢都照係首名出線。 但係如果今次佢可以揀咯，因為歐霸佢有一。 打歐聯嘛，今次冠軍。如果佢搏到咁上下有八強嘅，咁死都搏埋佢，咁咪唔使爭前四。 不過歐霸你要爭到最尾嗰、那個，爭到最後行到去最後嗰個重點真係難嘅。 咁睇下咯，睇下呢啲點啦，真係。 但係始終嚟講，你數翻熱刺嘅人腳入邊咧，受曬會影響嘅球員就唔係太多嘅啫，係、數數阿華湯根啦，丹比利都冇一點出嘅，都係有踢，冇一點出。查迪尼就都係有跟，冇一點出。是不是 阿古路都叫做踢到最后一场的。 不是但衰尾。 不是阿古路说了阿古路。 你怎么说阿古路 无啦啦傻了。 他又曼城的。二次二次我哋 说了二次。即是数内你奔达都是踢了三场没怎么出过。是不是所以相信世界杯的因素影响到二次。 但我他争前四真的难一点。反而我争杯的他如果对弱一点的欧洲队都还有机会争得下。你前四嘛你有利物浦外话顿曼联又嚟啦，咁你阿仙奴，哇！你攞 打飛機住啦，曼联又嚟，真系未。 唔系你觉得熱刺定曼联排名高啲咧？今年？ 點都會曼聯爭到頭四，係咪先阿維？ 即係我走嚟問你，我走嚟問阿飛機，你個。你想要攞聯賽冠軍？你加話利物浦係咪先？你唔都話李斯特城啊？ 謙厚啲，攞歐聯得噶啦。 喂，或者最後未補充一下，即係普治天奴賽前，唔係即係唔係賽前，近期有啲講我記者訪問咧，就係、是、佢其實都話今年係高層冇 set target 俾佢嘅。咁但係就希望佢能夠，但係就希望佢能夠幫到熱刺揾翻佢自己嗰套足球哲學。 承蒙你啊，李維冇 set target 嘅，你真 係佢連 咗 雙極差嘅， 冇 set 俾佢 ，set 俾佢隊波啫。 即係其實咧，佢講真嚟嘅，你基本上熱刺教練位其實都係三殺嚟嘅，我想講。即係你睇下有咁嘅老細係咪先？冇 set target。 睇下佢可唔可以走到最後咧，普爾天奴。 可能 set 個 target 唔講俾你聽，跟住之後其實我 set 咗你唔知咩？ 唔係，因為佢唔講得，你明唔明？ 隨時變嘅 target。 唔係因為佢要同球員減壓啊！你真係唔明呢個做管理層呢樣嘢，你真係學啊！ 佢都係無國界戰人嚟嘅。 唔係咁講，即係等於文傑都冇 set target 俾我哋嘅，但係我哋都要新鮮事嚟做。節目嘅話，等你個快又識。最熱啲 ，OK， 講下 隊啦， 下隊波啦，好唔好我哋講水晶宮。 正啊，水晶宮。 我差啲講錯射出宮添，我屌！差啲 大幅上嘢啊，真係。 我講嘢就好小心，哇！大幅上啊，是但。OK， 水晶宮嚟講就喺佩利斯上呢個大型之下，其實 哇，成隊屎篤成化，正。 佢上任咗之後，26場只係失咗27球。同埋有十場係不敗身嘅，咁當中最經典就係佢逼和利物浦3-3啦，嗰場 佢贏有贏有車仔， 係啦，一贏對強隊係一手嘅， 係啊， 同埋佢係攞咗最佳教練嘅亞軍啊，即係所以如果上年水晶宮一開波由佢帶。隨時高過曼聯的牌 喂，都是講翻水晶宮先。下半季咧，佢19場咧，佢搶29分，咁有8場仲要零失球。咁我覺得佩利斯真係直情係將史篤城佢嘅概念擺翻落去。 佢又唔係打高波嗰度勁喎。 所以其實係咪應該唔使簽雲哥爾啊？叫佩利斯過曼聯咪得咯？ 係咯，都係帶翻第七。 但唔係打 style 啊嘛，曼聯。 係啊，同埋曼聯球迷，我相信都唔會話好歡迎。即係正如你。問曼聯球迷，喂，歡唔歡迎阿拿大斯過嚟執教啊？我諗好多絕大 部分歡迎嘅喎，實歡迎 其他隊， 實歡迎嘅喎，係咪先冇嘢㗎？係咪大家開心啫？ 但係佢阿水晶宮佢簽嗰啲咧，真係佢簽埋漢基蘭過嚟咧，佢真係佢成班高佬喺後邊嘅咯，諗住真係。 漢基蘭呢一樣嘢咧，就真係對球隊嚟講都幫到下手啊！始終嚟講個制空力啦，同埋攔截咁樣上下，即係我又好奇怪，以漢基蘭嘅料子，其實係咪可以再上一級咧？ 其實阿仙奴都啱佢嘅， 阿仙奴嗰時好似又話拗數啊嘛， 之前都傳過阿仙奴， 傳過啊，傳過。 點解要去水晶宮咧？ 唔知咧，唔係即係 我而家就唔係啦，而家我諗應該就唔會去阿仙奴啦。呢一兩年阿仙奴就冇話 漢基蘭都咁大噶啦， 33 年年都傳嘅漢基蘭喎， 夠啦。 嗯， 不過除咗傳咗成三四年噶啦都。 不過除咗漢基蘭，就仲有簽咗費沙金寶，兩個都叫話喺英超打滾咗幾多年嘅呢、這個名將啦。咁啊，費沙金寶入球率就唔係好強，但係即係叫做上年水晶宮鋒線就真係疲乏啲啦，入球能力。 哇！ 簡單來說就是你攻他呢就很難，他攻你呢又很難，所以不是成日和波，但他又不會失你波，就是這樣解咯，就是他成日都成 功，就是很中型班的想法，因為始終來說中型班我又沒有條件去攻你，那我當然穩守先了啦，是是，那穩守得來都88分鐘了，挑人都是啦， 所以神射手阿賓哲安入7球，跟著查馬克入5球，謝魯美入2球，這樣就 是入球數字反映到賓哲安重要，他是逆風來的嘛，前鋒那些查馬克、謝魯美那些四球五球，四球五球，所以你簽個費沙金好試一試，其實還有隔年梅里的上年就即係傷多我踢，去到季尾都復出翻嘅，睇下今年即係一開始有健康嘅情況之後，可唔可以孭到入球能力啦？ 但係放心啦，佢唔會降班嘅啦，俾佩雷斯教嘅穩坐嘅啦，應該都。 你咁講法有啲保留喎、 啊， 你睇翻啊，佢水晶宮今年條運程 ，OK， 翻翻嚟幅相先，大佬。 睇翻頭五輪運程先， 睇翻啲運程先。 我第一場硬嘢喎，呢好睇到喎，撞下阿仙奴先喎， 真係好硬咩？啊 阿斯奴攻 咗 入， 唔止一份文件 喺度，可以讲可以讲。 阿斯奴攻咗入啊！ 阿斯奴咁啊，对第三轮对古灵精怪东南亚嘅纽卡素 ，OK， 咁啊对爱华顿就第五轮，跟住之后其实反而咧系担心就水晶宫对住啲譬如话星巴马咩或者系同级嘅，你日城啊侯城嗰啲咧，即系会有甩碌嘅情况。你对球队如果 同意，完全同意，因为一队因为水晶宫入球能力唔强啊嘛，对翻啲同级。对手的时候看看他们的取向点，会不会即是鼓吹多些进攻，但是如果你鼓吹进攻你始终对波不是打这家波，对方的对手真的 还有稳手， 所以他不会输给你，但是磨和 对强队反而有机会偷鸡、 所以现在传紧就是曼联的沙夏有机会会重返水晶宫，就是用姿态又好或者卖又好、 过去啦，其实不要紧 的，当这个云哥已出了这个就是舒特拉的名单，就要讲明要 Tommy 这条友的时间里面呢、就你話沙夏喺水晶宮有冇機會呢，其實就有嘅。咁好啦，又做翻個睇先啦，解剖先啦，繼續睇睇個聖誕快車運。哇！撲街啦！ 曼城、 修咸頓、 QPR、 魯石、杜士、維拉。OK， 喂，對同級呢啲真係好危險喎、啊！對強隊反而唔驚你，對強隊我目標為本啊嘛，一分。 曼城仲驚過你啊！隨時可能真係。 曼城冇得驚嘅喎，即係除非有大規模啊傷病困擾住曼城咯、 喂，吃過苦頭啦！上年喺曼城主場嗰場真係好艱難，六啊零分鐘先攻得入你，即係曼城嘅水晶宮啊，講緊。 反而咧就我有啲近呢個擔心嘅時間，就是、當水晶宮如果喺季尾時間要 我都係咁諗啊，係啊， 撲街啦！五月哇，車路士、曼聯、利物浦追債咁追喎， 但係佢上年都係咁嘅喎，就差唔多係贏啊和啊都有嘅喎，上年就係佢搞到個聯賽咁樣亂曬上年。 唔係一件事啊，但係以佢咁樣攻擊力咧，同埋加上即係此起彼落情況之下，佢始終嚟講前線係冇針對性去即係執到啲好嘅籌翻嚟啦。你話費沙金寶唔係話佢？唔靚嘅醜，但係即係 唔係入波嘅材料嚟嘅，即係唔係靠佢嘅。 你應該咁講咧，即係可能二流球隊買翻啲二流球員應該啱數咧，係咪先？即係你冇理由話叫啊。 佢最緊護到級啫，都唔使要啲咩。可能臨尾佢16、17都夠數啦，佢都已經。 16、17啊！我係擔心，即係始終嚟講，我睇翻佢條命水咧嚇先嚇，即係風水佬呃你10年8年咧，我阿媽又唔會嘅，我話俾你聽，係咪先？我冇需要呃你，係咪先？話你撲街撲街嘅咧。 咁佢撲唔撲街咧？而家？ 撲唔撲街其實好難講喎，因為中間嚟講佢好過癮嘅嗰條籤咧，真係強隊同歸，可能星巴馬，佢咁樣對我條籤，因為死啦！其實都幾惡諗喎呢啲時間。 所以你睇你信數據，你信之前嘅功績嘅話咧，佩利斯從來未試過英超降班嘅、今年會唔會？不過數據呢啲嘢係點啊？破啊嘛係嘛？咁啊， 史篤城都冇教到降班，只不過嗰時個特別個成績大特別差啫嘛，嗰時跟住炒咗佢啫嘛。其實佢冇嘢，佢最護好級咪得咯，係咪？ 即係目標為本啦、講到底之 後。水晶宮嘅目標都係諗住我其實最緊要留喺英超夠噶啦，咩都唔使。 但係問題就係話佢以咁嘅前鋒線嚟講，真係有冇辦法可以話真係留到級嘅？只不過入球力真係不足嘅情況之下，其實係削啲啦呢樣。 即係我明白佩利斯想不變應萬變，即係暫時即係簽入漢基蘭同費沙咁，我唔知。 仲有冇咩收購啦，但係經過一年嘅拼搏咧，冇乜變動嘅情況之下咧，開始其他球隊都會識得點樣對水晶宮呢隊波咧，咁就可能有啲危機啦。 OK， 嗱咁啊，講講最後一隊主角啦，去星巴萬搬嚟，下幅相啊，唔該。好啦，搬嚟上年嚟講就英冠 亞軍， 亞軍升上嚟啦。咁啊，喂，睇翻啲球員名單有邊個識啊，專家？ 哦，有幾個 阿飛太耐， 唔係專家談上，即係講下啲大家熟悉。 喂，我懟你啫，專家就 唔係嗱，先講啲名將啦。搬嚟簽咗幾個名將啊，包括喺衛斯咸簽咗馬飛太耐，誒唔係名將，老將，名將加老將 嚇。O K 嚟噶，馬飛太耐 O K 嘅，剛打嗰陣時啊。 系啦，咁跟住你話其他名單方名單方面仲有兩個嗱，曼聯球員有兩個前曼聯球員，龍門希頓係正選門將嚟啊，下年有得睇佢。大衛宗師，曼聯青訓產品出身啊，不過而家都三十有三四噶啦。 有啦，喂，我大衛宗師喎， 大衛宗師咯， 中場嗰個啊， 哦係啊係啊， 廿九有冇頂你個肺啊？ 喂，你咩資料嚟㗎？ 差唔多㗎啦，都係咪先？ 高多 com 信唔過喎，算 緊。好，記住先啊，記住先。 得，再同大家執。係 啦，咁咧兩個都係今年正選嚟，因為搬嚟咧其實就踢過四四二陣式。上年咧最令人聞風喪膽嘅就係一隊箭頭，和基斯同埋丹尼恩斯。丹尼恩斯就係一個年青嘅小將啦，九二年出世。啊，和基斯其實都喺英超證明過嘅，就麻麻地嘅啫，喺狼隊嗰陣時。 威爾斯球員啦，呢個 係啦，咁啊都好後生嘅，八九年。但係和基斯季初就傷咗嘅，咁就喺 佢上季都入咗20球， 系啊，一個20球，一個21球，所以攻擊力幾強勁啊！兩 個21球嗰個佢又靈活走位多啲咯，佢天生有啲射手觸覺，小似小豆嗰只咯。但我唔知佢喺英超會唔會踢得翻呢一種 啦，證明下啦。咁另外前鋒方面又喺同級即係英冠方面揾到祖基域士呢個咧，季初要特別講一講，5场入5球波。咁佢咧就有機會頂啊！頭先講我傷咗個和基斯個位，不過咧最大問題都係陣式會唔會有變化咧？因為搬嚟上年喺英冠踢四四二陣式，咁四四二陣式 佢穩定啊， 係啦，但係你驚上到嚟英超咧，如果你踢四四二陣式，中場會唔會嚇有啲下風咧？ 阿斯蒂芬列特哇，真係陳 阿斯蒂芬列特都係啱啱今年喺西布朗攞過嚟咯。 只是前波力般球員，我人比較皮膚偏黑的球員，不過年紀比較大一點，看回這隊波的名單上面就你說過，即始終來說一隊星班馬執不到很醜正常的，還有這隊波都不是特別有錢的情況之下，條命水都幾堪如，哇！仆街，第一輪對車路士， 我鋼班膽嚟㗎，我心目中鋼班膽嚟。 13件車仔，曼聯 叫水晶宮，叫新特蘭， 哇！嗰啲唔好數。第九輪就愛華頓，跟住第10就阿仙奴 啦。 好啦，聖誕快車又叫佢檢查身體先啊！ 利物浦、曼城、紐卡素，哇！爽曬。 仆街咯！ 其實佢對邊隊都仆街嘅， 唔係可能有炒個領隊，又可能有啲特別變化咧。 不過搬嚟呢隊波，我自己對佢2008、2009年踢過英超噶嘛，完全冇特點嘅，即係基本上個人嚟講，即係對佢留喺英超都。唔係幾想之餘，仲覺得冇乜把握 就係、是， 唔係即係完全諗唔到。譬如哈茨，我都覺得佢係打， 因為癲啊嘛， 我都幾中意佢嘅。但係呢隊波真係完全冇印象嘅對佢可以。 佢咪就好穩陣咯。 同埋冇一個孭飛嘅球員，其實喺英超都幾大鑊㗎。即係我覺得 佢、 就是、 其實買馬飛台都想孭阿飛㗎啦。哇！但係馬飛台都落緊㗎啦，已經走緊下波啦。 瀉緊㗎馬飛台， 翻嚟攞經驗咯，英超。 喂，反而你睇翻個賽程，其實最好咪就係、是、即係假設去到季尾，如果搬嚟仲有得爭下，而唔係好似打比棍當年11分降班咁樣咧，最尾嗰五輪都仲有股講下嘅嚇。呢只李斯特城、韋斯咸、後城、史篤城啊，哇，4城大戰，加埋最尾嗰輪啊維拉，咁啊都仲有啲嘢可以 一個唔覺意，尾六嗰輪對住愛華頓，當愛華頓無欲無求嘅時間入邊咧，亦都可以做下呢個聖誕老人係拍下分。其實咁樣貼落去咧，即係嚇，即 係我自己心目中嘅第20名嘅球隊嚟㗎啦。今年 我都 好直接，即係 我都覺得係會降班，但我覺得佢中間一定會換領隊。依家成日英超好快咧，見你唔順咧就即刻換。 唔使啦，唔使英超，英冠第一場，但打完第一場之後已經炒個領隊啦，太誇張嗰單嘢。咁變咗嚟講，真係唉，真係祝你好。 同埋帶住佢個領軍經驗唔 係 好多。 係啊，個履歷係2011至2012年踢帶屈福特啦，跟住嗰陣時其實。都是被辭退的，然後12年才開始帶搬尼，但其實上年呢教搬尼剛剛帶搬尼的 時咧，佢係創造咗球會喺英冠最佳嘅開局。就係得呢樣嘢可以講下啫， 英冠喎、啊，大佬， 英冠啦、啊，而家上英超， 而家上英超嘅時候，不過冇嘢嘅，即係降班都有苦恤金俾你嘅，即應該可以喺英冠嘅時間可以幫到下啲乜嘢。OK， 即係總結下，即係總結下搬嚟啦。跟住其實話佢係降班膽，就唔係話啲球員唔識，所以我哋對佢唔了解而話佢係降班。事實上，即係你再數翻一 pair 中堅嘅話咧，上年應該 pair 中堅就係呢、這個隊長嘅沙克基爾同埋呢個啊。米高道夫，其實米高道夫剛才肥記講0809嗰年英超咧，佢都係已經喺陣中嘅，陣中最老資歷嘅球員嚟嘅，04年可以打到依家36歲，但係上年就係正選，但係今年如果佢嗰陣即係佢喺08至09嗰年咧，佢唔係正選嚟嘅，但係如果今年用佢嘅話咧，我就即係擔心你後防冇乜補充之下咧，即特別中堅嗰個位啦，同埋嗱呢队波，我觉得前锋线几有睇头啊，嘅四五个入球能力几强嘅球员，仲有买咗呢个马云、苏迪尔、奥运见过佢，伦奥见过佢，英格兰呢、這个大军名单有佢，咁啊，我觉得功力会有啲睇头啦，但系后场方面、防守嗰方面咧，我觉得。底台 系啊， 唔系，但系始终嚟讲有个好处系，升班马啲神秘球队咧，往往就喺有啲时间可以偷到阿鸡，即系大家唔知头唔知道啊嘛。 同埋好嘅开局就系成功嘅一半啦，但系你主场对车路士、主场对曼联有冇好嘅开局咧？呢个都系关键嘅。 阿叶师傅话斋，即系你我哋唔会呃你十年八年嘅，你睇十场八场，你知班波咩料。OK， 最后去多两幅相，准备收局。讲翻少少 AC 米兰嘅转会先啦，迪亚哥卢比斯啊，咁啊，近日就吓减薪就转投 AC 米兰，都唔明点解要减薪。不過其實可以理解得到點解即係要轉投 AC 曼，因為其實陣中除咗艾比亞迪之外咧，兩個龍門 正選㗎啦。 我話兩個龍門咧，基比爾同埋呢個阿加斯都係完全可以叫唔撚掂去形容。 分下分下嗰啲 啊，呢個基比爾啊專殺自己，一出親人拉低係拉尾搞死。呢個阿加斯出啲位係曳到不堪。呢個阿加斯咧就傳緊咧就會係送翻遣返去薩斯索羅㗎啦，唔知借定買啦嚇。哇！你 AC 曼都算撲街啦。免費簽入呢個阿卡斯賣喎，撲街有錢收個零月啫喎。 算啦，自己都財困㗎啦，呢啲咪啦。 正撲街嚟，呢啲咪。下多幅相啦，講多一個新簽入球員，呢個保羅阿美羅，呢個前拿波利同埋韋斯咸嘅左閘。就正式加盟了呢一個 AC 米蘭，因為 AC 米蘭個左閘咧，如果睇黑啤杯的時間咧，其實都係穿嘅啦，康斯坦頓咯，屌，真係好啦，恐怖。 近年都係啊，啲用過咁多個咧，冇乜邊個係穩陣嘅，艾文路神啊，康斯坦啊， 好艾文路神好啲啊，好啲啊，真係悲哀。 冇乜邊個，美斯巴啊，跟住 美斯巴唔好講啦，雪糕筒。 仲有迪達維拿，哇，其實全部都係冇機會上陣，傷都傷，或者係上陣冇表現，咁所以阿美魯咧加埋佢咁多年喺意甲嘅呢個作賽經驗咧。嚟到 AC 米蘭幾好啊？幾多錢啊？ 唔係貴嘢，冇 唔係貴嘢， 當地 culture 喎，佢都成死啊！咁變咗嚟講，即係同埋睇翻世界盃嚟講，都有啲表現嘅，左路左攻左守嘅時間。 合用啊，合用啊， 啱使啫，但係唔好太輕出啦。即係你始終 AC 米蘭啲左走出曬名都係虧虧地。最後講多單就係講國際米蘭嘅，就正式喺卡迪夫城啦，800萬歐羅簽入咗呢個智利中堅加利美度嘅。應如無意外嘅話，佢應該同阿維迪就應該都係握手正選中路六啩。 握手 或者可以握。即係其實美迪爾本身都係防中出身嚟嘅，佢係正在多功能啦。你叫佢擺喺後邊後場中堅嗰個位又得，防中又得，呢啲咁嘅萬金油你邊度揾啊？啱用嘅， 啱用嘅， 呢個就1000萬磅好似係嘛？ 800萬歐， 800萬磅歐羅呢個 加價嘅， 加價，你將自己增值啊？哇！你骨仔真係好啦，咁啊， okay, 今晚嘅時間去到7788啦。OK， 咁就聽晚嘅時間繼續，我哋都會有英超前瞻嘅情況啦，係咪？咁啊，聽晚嘅時間11:00再同大家要大球場見面，多謝各位收睇，拜拜。